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 讲，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我问的是嘛内容啊？ 有行云流水的贯口， 红丸子、白丸子、绿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 有韵味十足的柳活， 将其换那。 有草根相声的代表 郭先生，为了找你我可费了劲了。 您不是说这女的漂亮吗？ 对呀、 金发碧眼。 金发你不懂啊？ 那长黄头发。 对呀、 碧眼， 碧眼 都闭着眼了吗？ 在。 有80后相声的新锐， 也有偶尔叫出我名字来的， 没有认识。 哟，高小潘， 多好， 赶紧过去客气两句吧。 说两句， 妈，怎么着？够格儿。 听众朋友，我是雅娟，2010年乐去吧您。我是您的朋友雅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新人新作为您安排播出的依旧是北京电视台相声小品大赛的获奖参赛节目。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掌声请出的呢是崔义东、王成。崔义东啊，在2003年大赛当中以西歌东北获得了1等奖，掌声有请两位。 掌声。 谢谢，非常感谢这个各位亲爱的观众，今天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心里特别的激动。感谢我们北京电视台给我创造了一个平台，感谢各位尊敬的评委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更应该感谢的是我们热情的观众给我们这么好的掌声。哎呀，真是，我谢谢大家。我从小有一个志向，从小就想说相声，但是小时候条件不允许，为什么呢？家里边特别穷。我住在这个山区里边，一到冬天呀，大雪封山，颗粒无收，饿呀，什么也吃不上，真的，那穷的简直，那耗子从我们家转了一圈，哭着就走了。但是条件再艰苦，我也得说好相声。这样啊，我今天给大家表演一个单口相声。这个单口相声讲究说学逗唱，4门功课。今天呢，我现在给大家说一段，说点什么呢？给朋友们，给朋友们说， 这儿， 不是你谁呀？你干嘛的？ 先打个招 呼啊！ 你们好啊！好啊！ 这干嘛演出呢？你是演出呢？这儿 的呀？ 你干嘛来了？ 你是干啥的呀？ 我说相声的。 哎呀， 怎么了？ 相声好啊！ 啊， 你们相声讲究4门功课， 我这

你门门的都得给我精彩。 你放心吧，啊，这是我的强项，说学逗唱。这么着，我再给你唱两句，行不行？ 来两嗓子， 唱两句啊。千万里我 听，千万里干啥呀？ 那应该是 千万驴。你金驴奖大赛，你离不开驴呀。 哦，千万驴啊，对对对对，这千万驴是吧？ 千万驴， 千万驴，啊，我再来，哎，我再来啊，千万驴， 千 万驴，我都别扭，你 都来吧。 千万驴，我追寻着你。 停， 又怎么了？ 追寻着我干啥呀？ 那我追谁呀？ 追寻着驴，你不追他，你等活见啊？ 你瞧我这笨劲儿，我再来一回， 来， 啊，再来一回。千万里我追寻着驴，哎，可是驴却并不在意。他不在意我追他干嘛呀？ 没了，他不在意你在意呀，啊，是不是？你都来吧。 哦，来来来，现在呢？千万里我追寻着驴，可是驴却并不在意。我已经变得不再是我，可是你却依然是驴。 真好啊！ 好啊！ 好好好！ 那我的奖品， 你先等会儿 啊，怎么着？ 唱这么两段就想过电啊？ 那还怎么着呀？ 没跟你说吗？ 啊， 说学逗唱，你门门里头得给我精彩 哦。那我还得， 你得说啊。当然了、 啊， 你要不说的话无所谓。 我， 反正我这头母女已经怀上小女了。 是 啊，一个生俩，俩生四个，四个生八个，那股份翻番儿啊！ 我知道， 翻番儿 翻得快。这么着，我就说嘛，说简单。你看我这还带了家伙呢，你看，我都准备好了这个。 这是啥呀？这是 这个，你看。我谢谢，我打两下。您听着，我来了。那，不要， 好，小时候要个饭。 你给我，你说什么呢？你 不是你打那么多花里胡哨的点子呀，没用。 那怎么办？ 你得给我编词儿。 编词儿， 哎， 哎呦，您来着了，我最拿手的是现场编词。 我有条件， 我聪明啊。 刚才呀， 啊， 你唱的是驴， 对。 这回你说呀， 啊， 都不能说驴了。 那我说什么？ 驴肉。哎， 驴肉， 这次是我们驴肉公司主办的 啊， 你得宣传我们这个产品。 说驴肉， 驴肉， 驴肉， 行不行？ 现场编词儿， 现编啊。 驴肉， 这真的现编啊？ 你现编，驴肉嘛，我 不是现编的， 这肯定没问题。驴肉是吧？ 驴肉， 我开始了啊。好，驴肉是吧？ 驴肉，嘿，现干净。这怎么是已经压的？ 不是你这做买卖你得吆喝，你不吆喝你真是你 这数来宝了，先会抬。 对， 哎，你先会抬。 听着啊，编词儿。嘿， 呀呀，这样啊，这怎么这是？ 我得打竹板，我的街上六，我看见一个老板这卖驴肉， 都是我。 你看是不是？ 哎，还真是现编。 现场编词吧，是吧？ 这不容易。 哎，对对， 你说。 打竹板，我在街上溜，我瞧那个老板卖驴肉， 都是我在板里面，你看见没有？在板里面， 老板的驴肉煮的香，他们家里边有秘方，啊， 还是宫廷秘方呢？ 对，宫廷秘方。对，说想当年，他在皇宫，说这种驴肉受皇封，御膳房煮驴肉，专供慈禧老太后。这个秘方真奇妙，别人谁也不知道。 哎，他咋不知道呢？你给我说说 啊。是啊， 你别 这件事儿 啊， 这个老太后 啊， 她传了口谕，说秘方不准传出去，这个秘方不外传，要想知道可特别难，是不是？是。 你别听我，听我，不对了。 怎么不对啊？ 这秘方不外传 啊？ 那我们家是怎么知道的呀？ 你说呢？ 哎，这就怪你问谁呢？ 不是 你得编， 我、 啊、 别， 当然了，你要编不上来，反正我这头母驴已经怀上小驴了，一个生俩，俩生四个，四个生八个， 那 翻词儿啊！ 那说你这件事儿，这件事儿肯定有原因，因为老板你是皇亲， 是善皇亲， 老板你出身帝王家，慈禧太后是你妈， 他说我爸是慈禧。 明白了。你爹是大清皇帝。 说什么？说什么？ 上了慈禧太后？ 我说你们慈禧太后，你不愿意？ 你愿意啊？ 那咱换换不完了吗？ 改着换 武则天。 哎，还不如那慈禧呢。给我编， 我 你编不上了， 别 票啊！ 是涨了，股票涨了，我再编。 别 说圆有头，这个树有根。反正你们家是皇亲， 是煞皇亲。 说你们家在从前和慈禧太后有牵连， 有啥牵连？ 这刚才是我没说清 啊！ 你爹是太监李莲英。 哎呦 我的妈！ 呸！你爹才太监呢！你这个认了？来， 我跟你说，我不是有 意。呸！锤死你了！我哄你说啊，我爹是杀驴的，跟李莲英没关系。你编上来还他罢了，编不上来我和你没完。 别 编！ 说你不要恼，不要急。说你们家这个祖祖辈辈宰毛驴，传了一辈又一辈，后来传到了宫廷内，后来传到了宫廷内。你看编上来了吧？这是、 这还差不多 啊，是吧？那我那奖品， 你等会儿 啊。 传到我们家，多少年了， 嗯， 你还没编呢， 这也得说呀，啊。 当然你说了， 那你 说，反正我跟你 说， 啊， 我说 那个股票啊， 我说你说多少年了？你说吧，你说， 8000多年了，8000多年， 8000多年了， 嗯， 不是这秘方从你们家哪辈儿传下来的？ 从我爷爷呀，从我爷爷那辈儿。 从你爷爷那边传到现在有8000多年了， 8000多年来。 我想老板，你这是难为我，你 能不能编？ 我 不能编，我跟你说啊，反正我这头 秃 子呀，已经换上小脸了。骂上 我变说这个秘方从你爷爷那边传到现在有8000多年了， 8000多年。 他为什么有8000多年？ 你 他是这么回事？ 说 这个秘方不平凡，是你爷爷亲手传，一传传了8000年，你爷爷是个类人猿。 猴啊！我爷爷有那么大岁数？这不邪了门了吗？这不， 哎，这件事儿，这个不算邪。我说的是你爷爷爷爷的祖太爷，祖太祖太祖太爷，祖太祖太祖太爷。你看， 哎， 这边上来了吧？那我这个奖品， 哎，你先等会儿，你先拿 奖品去。 哎，看了 啊， 熟 啊， 也有了 啊， 唱也有了。 嗯， 赶快学， 还学， 唱去啊！你要不学，反正那个就有人盯着了。 那 个股票啊，指不定是谁的。 你听我说，你不是学吗？学是我的强项。这样，我学可是学，您得配合我一下。 我怎么配合你啊？ 你想，您要是一配合我，咱这驴肉不就卖得快了吗？ 啊， 是不是？ 那我都配合你了。 咱俩来一回， 来一回， 咱俩摆个 pose， 摆个 pose， 来摆个 pose。嗯，我们给大家展现一回全方位立体交叉的驴之歌 ，music。再不买肉没了，你要不买它，它也不买它，那就臭了。翻了，撞吧，撞！ 这！ 哦， 谢谢！ 哎呀呀， 哎， 老板，你看我们演唱成功了。 我有点晕，不是， 那个什么，那，太成功了。 成功了！哎呀，一等奖非你莫属啊！ 那我的奖品， 你先等会儿 啊， 告诉你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那头怀孕的母驴 怎么样的？ 它难产死了呀！ 谢谢。 真的开始了。 谁让谁让这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 打。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啊，好开那常来，我吃的舒服，喝的穿的藏在你 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嗯，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我问的是嘛内容啊？ 有行云流水的贯口， 红丸子、白丸子、绿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各种。 有韵味十足的柳活， 将其换那、 好。 有草根相声的代表 郭先生，嗯，为了找你，我可费了劲了。 您不是说这女的漂亮吗？ 对呀、啊， 金发碧眼。 金发你不懂啊？ 那长黄头发。 对呀、啊， 碧眼， 碧眼， 都闭着眼了吗？ 在。 有八零后相声的新锐， 也有偶尔叫出我名字来的， 也有认识。 哟、啊，高小攀， 多好！ 赶紧过去客气两句吧。 说两句。 妈，怎么着？ 够格儿。 听众朋友，我是雅娟，2010年，乐去吧您。我是雅娟，在接下来新人新作环节当中，我们为您安排的依旧是北京电视台相声小品大赛的获奖优秀节目，请您欣赏。 好，那么呢，他们的参赛作品的名字就叫做新加坡一日游。我们掌声请出的是来自于新加坡新风相声学会的表演者王伟林、翁银芬。 古人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希望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登场亮相， 有请。 北京的朋友好， 台湾的朋友好， 马来西亚的朋友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好。 哎，这次来北京感觉真好。哎、 对，你说说怎么好？ 好冷。 对， 好冷啊，太冷了， 是很冷。北京是很冷，但是北京是个热情的城市。 哎， 你是到底你说对不对？ 哎，对，这观众都很热情啊。 对呀、啊， 谢谢谢谢。哎，这北京太漂亮了，就是天气太冷了。 是， 我们怎么出去玩啊？ 我有个办法。 哦，什么办法呢？ 搭地铁。 哦，搭地铁游北京是吧？ 是。 那你不如给我介绍介绍。 好啊。 你都经过哪些站了？ 我一下飞机就到了，就到了北京站，搭了地铁，坐了一圈。 啊，哎，那都经过什么站？你给说说。 啊，其实我是。从四惠东上车、 啊、 然后再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就到了苹果园。 哎，我叫你一一给我介绍啊，你走着走着走着到了苹果园。 其实我都在睡觉嘛、 哎、 好了、 嗯、 搭地铁是又快又方便。 哎， 中国的朋友到了新加坡，我也带他们搭地铁。 哦，你也带他们搭地铁游新加坡一圈了。 哎，对。 哎，可是新加坡的地铁啊是环岛的，那么多个站，你有把握给大家介绍吗？ 那当然、 嗯、 说着新加坡的地铁安全舒适，设备一流、 嗯、 从西到东、 嗯、 文理湖畔御华园御朗东金文泰都伯布纳比斯塔联邦道女皇道红山中巴鲁欧南园大绕巴格来佛寺转换站，再往东布吉斯劳明达加冷阿育尼巴依里巴有卧室景观乌洛大概米拉斯里占比尼巴西里，从最南端的滨海湾耶路贝 北上，近来佛寺山、政府大厦、多米哥、萨姆塞、乌杰、牛顿、诺维纳、大白窑、布莱德、碧山、红帽、祥子关、卡迪叶圣、三宝海军部、乌兰马、西宁、克兰奇、尤其蔡厨房、五级干部、五级八都尉、郎中、御花园、吴派、文礼，再往东北线走去，港湾、欧南园、牛车水、克拉码头、多米哥小印度、花拉公园、文景、波多巴西、石龙岗、库本、后港、上港、宝鹅。哇， 谢谢。 啊，这太快了。哎，快的我来不及看路上的风景。 这搭地铁一半在地下，看什么风景啊？ 哎，地铁在地面上的时候就可以欣赏风景了。新加坡是小了点，但是公园名胜还不少。 国家小，名胜能有多少？到过新加坡的人都到过圣淘沙了、动物园了、飞禽公园了、牛车水了。 哎，就你这几个地方啊？其实刚才地铁经过的地方就有很多著名的公园和景点，还是让我给大家介绍吧。 好啊，你来。 说我国有名的公园，麦支蓄水池公园、鱼尾狮公园、滨海城公园、植物园、伊丽莎白公园、五级八都天然公园、绿岛飞行公园、花果山公园、福康林公园、新加坡动物园、万里无际花公园、夜间野生动物园、西海岸公园、东海岸公园、大白公园、碧山公园、巴西里公园、御花园、新河园、古堡别墅，又叫万金油花园。说历史性名胜，四马路、观音庙、玛丽安曼、新都庙、圣安德烈教堂、苏丹会教堂、政府大厦、福康林古堡、牛车水、小印度皇后方、柠檬山纪念塔、陈金山喷水池、世界大战纪念碑、圣淘沙、西路索炮台、蜡像馆、莱芜酒店、独立医院、天府宫、晚晴园、凤山寺、少林寺、老巴沙。 好，说得真好，我们不应该光就是参观这名胜地，你应该带我们去购物吧。 购物啊，对对对，新加坡可是有名的购物天堂啊，百货公司、超级市场，数也数不完。光是呢，乌节路市中心就有美罗奥吉施加赌伊施丹威士玛白乐宫先德方乌节方中豪方庄里头罗米山幸运商业大厦麒麟大厦狮城大厦福林广场文化购物商场大哈西玛亚东林购物中心远东购物中心乌节购物中心专业中心泡沫购物中心新加坡购物中心往市区方向走去，那里有百盛楼、滨海广场、来佛士城、美联盛、三泰 City、福禄寿中心、福南中心、主角购物中心、亚博商业大厦、柏林商业大厦、森林大厦、福海大厦、珠光大厦、牛张水大厦、珍珠方、陶城方。 好，说得太好了。 哎，我带领大家走了这么多地方啊，肚子有些饿了。 为了表示感谢，我带大家去吃南北大餐，怎么样？ 南北大餐呢，想不想吃啊？ 好，有些什么菜？有北京的酱鸭、板鸭、烤鸭、灌焖鸭、卤煮鸭、清蒸八宝鸭、酱鸡、扒鸡、烧鸡、脆皮嫩鸡、栗子炒鸡、奶油莲香鸡。如果你喜欢吃鱼，这里有炸鲶鱼、锅烧鲤鱼、豆腐鲶鱼、清蒸甲鱼、西湖醋鱼、八宝鳕鱼、腐肉一片、台菜鱼片、龙井一片、糖醋醋鱼、蛋皮鱼卷。肉菜类有一品肉、马羊肉、腐肉肉、葱烤肉、红焖肉、白片肉、樱桃肉、米粉肉、坛子肉、油炸香菜肉、炖肉、大肉、扣肉、酱肉、酱豆腐肉、烧羊肉、炖羊肉、烤羊肉、涮羊肉、五香羊肉、爆羊肉、红丸子、白丸子、苏子丸子、南京丸子、丹霞丸子、皖炸丸子、三星丸子、四喜丸子、葱花丸子、豆腐丸子，还有各式各样的大江南北点心，有山东菜、四川菜、浙江菜、广东菜、福建菜、新加坡菜。 哎，慢着，什么是新加坡菜？ 新加坡菜你不知道？ 不知道。 新加坡菜就是具有本地各民族的风味小食。 哦，有些什么菜？ 有薄饼、藕煎、水桂、笋桂、鳌桂、缅煎桂、菜头桂、昂菇桂、油夹桂、酿豆腐、海南鸡饭、鱼头米粉、新洲米粉、辣椒螃蟹、黑米、老米、叉桂、吊把桂、白荷饭、米饭、萝卜糕、桂蛋粥、环菜米、叉烧米、盖浇米、猪掌饭。 来点甜品吧， 西米露、红豆沙、汤圆、豆花、龙眼豆腐、芒果布丁、榴莲布丁、米糖桂林糕、麻鸡捣蒜、莲记北桂、藕莲芝麻糊、花菜糊、真豆 ice 咖酱、波波炸酱、欧比北。 哎，再来点马来和印度族同胞的食物， 纳西冷马、纳西布拉尼、豆腐格瑞米、格瑞拉沙、盖博沙爹、龙洞、罗加欧达米、香米露、波斯米、索多甘米、索罗蒂、巴达布都马亚、桂布都。菜式多不多？ 多。 想吃不想吃？ 想。 爱吃不爱吃？ 爱。 你都吃？ 都吃。 你不怕发胖啊？ 哎，我带了减肥药呢。 谢谢。 我问的是嘛内容啊？ 有行云流水的贯口， 红丸子、白丸子、绿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新沙丸子、鱼腐丸子、各种。 有韵味十足的柳活。 将其化。 有草根相声的代表 郭先生，